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您收听快乐合家欢。咱们还是到老何他们家去看看去啊，老何他们家天天都有乐呵事儿。这不前两天啊，欢欢和他妈妈佳佳啊到电视台参观去，正赶上拍几位芭蕾舞演员的那个电视片呢，啊，垫着脚尖那儿跳呢。欢欢这是头一次看见芭蕾舞演员，都看着他们那儿都垫着脚那儿跳舞，他就问他妈了，妈妈，这导演干嘛不找高点的演员跳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有过这个当演员的梦想，嗯，只不过没有机会去实现。这天呢，住在爱家小区的老何却得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干嘛去啊？参观影视基地，嘿，还当了一回临时演员。这呀，可以说是电影里头放电视，戏中有戏。 爷爷，今天您不是参加咱们小区组织的影视基地参观活动了吗？那好玩吗？ 好玩极了。爷爷在那儿不仅当了群众演员，还听了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像今天我遇着一位导演，他跟我说他去美国拍电影的时候送给了一位好莱坞导演一份大礼。 什么东西啊？特别贵重吧？ 是啊，那是一只能说出12种语言还能唱10首著名歌曲的小鸟，价格可贵呢。 那位好莱坞导演是不是特别高兴？ 咱们这位导演第二天就打过去电话了，问那位好莱坞导演觉得这只鸟怎么样。 哎，我认为当然是赞不绝口了。 没错，那位导演高兴地回答他，味道好极了，哥们儿。 啊，吃了。 哎呀，真可惜，这么聪明的一只小鸟。可话又说回来了，去影视基地的参观呀，确实能遇见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啊，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哎，在参观的时候千万别妨碍人家正常的拍摄。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讲述古装剧拍摄的时候演员之间争抢角色的故事，由冯巩、郭冬临、郭跃表演的《得寸进尺》。 太不像话了，这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来我这儿试戏，我4点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他去了，现在都8:30了。啊，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导演。我们来晚了。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嗯，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 哎，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嗯，一共就2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皇帝是人家演。 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哎，我演另一个皇帝。 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那我呢？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 哦，大臣。 不是大臣。 那我是 太监。 我演什么？ 太监。哎，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看看挺好。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哎，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啊，接近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那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你说谁呢？这咱们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无绳电话， 用着方便。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啊。 俩人上一块钱。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啊！呸。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拆桥了？ 啊，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废话，没奶那是爹。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得志了 啊！ 小辫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一贴肚脐，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真的 啊？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切！ 出宫了！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这怎么还有我呀？ 小伙子，这飞朕出宫， 这。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假的。 废话， 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还好，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啊！ 你还骂我？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哎呀，快跑啊，贵妃！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听了冯巩、郭冬临、郭跃表演的得寸进尺，欢欢，你就知道这拍戏的现场是多有意思了吧？我刚进入影视基地没多久，就看见一件好玩的事儿。 那您快说说。 一位女主角对导演说：“我是有身份的演员，那么我演戏的时候，什么都得是真实的。” 她都要什么呢？ 他说：“我脖子上的项链必须是真的，手上的戒指必须是真钻的，购物时候买的东西也必须都是属于我的。” 够财迷的，这人怎么提这么苛刻的要求啊？导演特别生气吧？ 没有，导演依然是笑脸相待。他说：“没问题，我们都能满足，只不过您这个角色……最终因为车祸意外身亡了，这还要不要真实啊？” 这个拍摄的时候啊，要求真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啊。可是这位女演员的要求啊，就有点过分了。您看现在很多电视剧啊，制作都是非常讲究的，很细致。那边我听说啊，这个新三国电视连续剧拍摄的时候很细致，细致到什么份上呢？这个兵器和马匹都要和史实相符合。制作上呢，关键的兵器都是用这个百炼钢来铸造的，平均一把的这个造价您猜多少钱？十几万块钱。这导演叫高希希呀，也走访了很多的冷兵器专家，进行了七八次的考证。看来啊，这个拍摄影视剧的时候，要求参与的人必须是对这个行业有着很深的了解和热爱，绝对不能交给一个只有几分钟热情的外行。这外行指的是谁呀？就指的是刘俊杰、赵岩和说的相声《电视人》当中的这种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哎，别说了。 哎，是，说不了了。 姑娘， 这找毛病的又来了。 我今天来可不是来找毛病的。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来找瓶瓶。 瓶，你不找罐罐？ 我找罐罐子王。 平平是干什么的？ 平平是个人呢。 哦，他姓什么呀？ 姓倪啊。 倪平啊。 啊，对，平平。 就别这么亲热了。你认识他？ 啊，不认得。 不认得你找他？ 我跟他有联系。 不认得怎么联系？ 他连着我，我连着他。 不明白。 你看怎么不明白呢？ 再说说， 电视连着我和他。 那叫电视连着你和我。 我找你怎么？我找平平。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呀，是想找一个搞电视的人。 对了，找个电视人。 打算干什么呢？ 我打算来你们这里当个导演吧。 哟，就您还当导演呢？ 啊，当个有导演，你给我找一个来，我给他谈谈。 这不甭找了， 嗯， 我就当过导演。 你 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 别闹了， 嗯， 你也不想导演？ 那我想。 你想卖肉呢？ 哎，卖肉的。 导演不是你这个模样。 那导演什么模样？ 导演嘛， 啊， 应该是一俩大胡子， 啊， 脏不活活。 我 从来不洗脸， 嗯， 穿着个坎肩，前后都是口袋， 嗯， 旁边领着俩闺女。 你这都听谁说的？ 我在俺们下来看那个陪驾驶那个导演，他就全这个模样。 哦，你看见过？ 我一看他那个意思，我也当得了导演了。 哦，你过去干过导演？ 啊，比他挣的多呀。 您干过？ 干过导爷。 哎，这导爷呀。 啊， 这可是两码事。 一码事。 怎么？ 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 为什么呢？ 那个导演不都是给演员说戏吗？ 没错。 把那个演员不能搁来不能搁去的。 嗯， 啊，你这个地方洗过了。 嗯， 不行，过来咱商量商量。好，就这样，准备开始。 OK。 对吧？ 对对对对， 就这个吗？ 那导爷呢？ 我们折腾土豆也这样。 土豆啊， 都把那个土豆不能搁来不能搁去。 嗯， 不行，你这个土豆价格太高了。 你喝 过来咱商量商量。好，就这样，土豆我等。就差个后开呢。 让你这么一说，我们这导演也太容易了。 有什么难？ 告诉你 啊， 每个节目每个镜头， 嗯， 都跟导演有直接关系。 是吗？ 首先说， 嗯， 导演得分镜头。 你看这个电视台我是非来不可。 为什么呀？ 我一进门分盒饭。 对， 刚才分饮料。 是啊， 现在分什么？ 分镜头。 你看连镜头都分了。 呵， 我分个大的。 什么都不懂。 服了， 这是镜头。 我那是镜头 啊。 我干那个得了？ 哦，学摄像。 好家伙，我要干了，我靠这个机器往街上一站， 嗯， 谁都不敢惹我。 哎呦，怕摄像干什么呀？ 你那不个交警访谈我看见过。 看见什么了？ 好家伙，扛着个机器到了一个单位， 嗯， 对准了交警，哗，就这么一拍。 怎么样？ 多好的买卖都给他搅黄了 啊！这什么话呀？啊，跟你说呀， 啊，你说 我们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工作， 啊， 为这焦点问题啊， 啊， 有时候我们还得担着风险呢。 什么风险？机器一扛的叫风光。 哦，你还真想干这个？ 来来， 这活儿可累着呢。 累着没关系，我俩的我这个体格谁能定下来？ 下决心了。 我来这个。 那好， 好嘞， 明天就派你出国。哪儿有地震？ 嗯， 哪儿闹洪水？ 是， 哪儿有战争？ 嗯， 干脆说吧，哪儿有危险，就有可能派你去。 大宋的货还少那个危险？ 哎，世界十大危险职业， 哦， 其中就有记者呀，也包括我们扛机器的。 扛着这么重的东西， 嗯， 还有危险？ 是， 不干了。 不干了， 不干了。哎，我干这个行不？ 干什么呀？ 我在电视台做个最好玩， 啊， 最有意思、最容易的。 干点什么？ 我主持。 你主持？ 嘿嘿，我主持。 那倪萍呢？ 倪萍房长。 哎，这到庙里了。 不是，他比我高一级，他正处的。 这主持人也不好干 啊！我就是为了过把瘾呢。 哦，就想过把瘾。 我过把瘾死了得了。 好，下决心了。 你看人那个倪萍，他出了庙了。 对。 你上我俺田里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你打听谁是县长？ 嗯， 不知道。 哟。 你要打听谁是倪萍，谁是萍萍， 怎么样？ 没人不知道。 这就是电视的影响。 那个青年小伙子们 怎么着？ 到处打听倪萍的消息， 喜欢他。 连那个倪萍自个儿不知道的事 啊， 人家外头全知道了 啊！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你说我要在。 咱这个地方主持个十七八起的， 怎么着？ 我估摸着我们县里那些丫头，嗯，也得打听我的消息了。 想什么呢你？行，今天满足你的要求， 满足了， 让你当回主持人。 我主持， 哎， 就在这里， 马上就主持， 就现在吗？ 我可告诉你，主持人的情绪啊，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情绪。 我带着他们。 哎，主持人必须掌握好现场节奏， 就是快慢呀。 当然了，主持人呢，到点开始，到点必须结束，责任重大。 那就放心吧。 全明白了吗？ 这个呢， 咱们先试验一次。 试验， 准备。 你试验吧。 十、九、八、七。 等会儿，你这是施压，我也是施压，原子弹呢。 这历来就是这规矩。 不是，这玩意儿总紧张啊。 别紧张。 我不紧张。 放松一点。 放松。 微笑。 微笑。 准备好了？ 哎，准备好了。 准备，开始。说话呀。 我说什么呀？ 连话都不会说。 我会说话，我知道说哪一句啊。 说心里话。 打心里出来的。 发自内心的表达。 心肠。 语言要准确。 要准确。 语言要到位。 要到位。 全明白了吗？ 来吧。 准备，开始。说话呀。 那个洗手间在哪里？ 嗨。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当群众演员啊，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听说拍电影这个让子弹飞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群众演员很多，有七八百人，这里边大部分呢都是周润发的影迷，哎，拍电影是假，都想跟他合影，哎，这个周润发呢也挺随和的，把群众演员呢分成两队，挨着牌的跟每一队的人合影，这样就满足了所有人的愿望。好了。咱们听一首苏有朋演唱的《临时演员》，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听听老何当演员的故事。 我走在陌生的广场，拿着 DV 在闲逛，镜头之中有月亮。看，老人坐在公园旁，孩子咬着口香糖。闹哄哄的球场，世界是一个舞台剧场，是谁让人类忙呀忙？我们都像临时演员，在大街上排演着喜怒悲欢。太阳，我们都像临时演员，从早到晚录制一天的对话，让自己跟着脚本飞翔。世界

不明白。 你看怎么不明白呢？ 再说说 电视连着我和他， 那叫电视连着你和我。 我找你怎么？我找平平。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呀，是想找一个搞电视的人。 对了，找个电视人。 打算干什么呢？ 我打算来你们这里当个导演吧。 哟，就您还当导演呢？ 啊，当个有导演，你给我找一个来，我给他谈谈。 你不甭找了。 嗯， 我就当过导演。 你 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 别闹了。 嗯， 你也不想导演。 那我像 你想买肉呢。 哎，买肉的。 导演不是你这个模样。 那导演什么模样？ 导演嘛、 嗯、 应该是一脸大胡子 啊， 脏不活活， 我去， 从来不洗脸。 嗯， 穿着个坎肩，前后都是口袋。 嗯， 旁边领着俩闺女。 你这都听谁说？ 我在那边下来看那个陪嫁是那个导演，他就穿这个模样。 哦，你看见过？ 我一看他那个意思，我也当得了导演了。 哦，你过去干过导演？ 啊，比他挣的多呀。 您干过？ 干过导爷。 哎，这导爷呀。 啊， 这个是两码事。 一码事。 怎么？ 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 为什么呢？ 那个导演不能是给演员说戏吗？ 没错。 把那个演员不能个来不能个去的。 嗯， 啊，你这个地方洗过了。 嗯， 不行，过来咱商量商量。好，就这样，准备开始。 OK、嗯、对吧？ 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吗？ 那导爷呢？ 我们折腾土豆也这样。 土豆啊， 我把那个土豆不能个来不能个去。 嗯， 不行，你这个土豆价格太高了。 你喝 过来咱商量商量。好，就这样，土豆果冻。嗯，就差个 OK 呢。 你让你这么一说，我们这导演也太容易了。 还有什么难？ 告诉你 啊， 每个节目每个镜头都跟导演有直接关系。 是吗？ 首先说， 嗯， 导演得分镜头。 你看这个电视台我是非来不可。 为什么呀？ 我一进门分盒饭。 对， 刚才分饮料。 是啊， 现在分什么？ 分镜头。 你看连镜头都分了。 呵， 我分个大的。 什么都不懂。 服了， 这是镜头。 我那是镜头 啊。 我干那个得了？ 哦，学摄像 了。好家伙，我要干那个，靠这个机器往天上一站， 嗯， 谁都不敢惹我。 怕摄像干什么呀？ 那不个交警访谈我看见过。 看见什么了？ 好家伙，扛着个机器到了一个单位，对准了交警，哗，就这么一拍。 怎么样？ 多好的买卖都给他搅黄了 啊！这是什么话呀？跟你说呀， 你说 我们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工作，为这焦点问题 啊，有时候我们还得担着风险呢。 什么风险？机器一扛的叫风光。 哦，你还真想干这个？这活儿可累着呢。 累着没关系，我俩的我这个体格就能定下来。 下决心了。 我来这个。 那好， 好嘞， 明天就派你出国。哪儿有地震？ 嗯， 哪儿闹洪水？哪儿有战争？ 嗯， 干脆说吧，哪儿有危险，就有可能派你去。 大宋的货还少那个危险？ 哎，世界十大危险职业，其中就有记者呀，也包括我们扛机器的。 扛着这么重的东西， 嗯， 还有危险？ 是 不干了？ 不干了？ 不干了？太累。我干这个行不？ 干什么呀？ 我在电视台做个最好玩、 啊、 最有意思、最容易的。 干点什么？ 我主持。 你主持？ 嘿嘿，我主持。 那倪萍呢？ 倪萍房长。 哎，这到庙里了。 不是，他比我高一级，他正处的。 这主持人也不好干 啊。我就是为了过把瘾呢。 哦，就想过把瘾。 我过把瘾死了多了、 好啊，下决心了。 你看人家倪萍他出了庙了。 对， 你上往俺县里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你打听谁是县长。 嗯， 不知道 哟。 你要打听谁是倪萍，谁是萍萍， 怎么样？ 没人不知道。 这就是电视的影响。 那个青年小伙子们 怎么着？ 到处打听倪萍的消息， 喜欢他。 连那个倪萍自个儿不知道的事 啊， 人家外头咋知道了 啊？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你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主持个十七八七的， 怎么着？ 我估摸着我们县里那些丫头， 嗯， 也得打听我的消息。 想什么呢你？